温室蔬菜部门科学技术讨论会2017开幕仪式6月1号在农业研究院平壤蔬菜科学研究所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温室蔬菜生产单位、科研机关的科学家、技术人员和栽培工参加了开幕式。会上将有过去在温室蔬菜的研究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发表，还进行技术讲习、讲授和参观。温室蔬菜部门科学技术讨论会2017将进行到16号。